有没有这个样子讲相声，那才是蛮好玩的。 啊，蛮好玩，蛮好玩的了， 好不好？ 啊，是是是， 大家安静一下了 不要照相了，不要照相了。接下来我们要给您搞一搞竞猜。 搞竞猜是什么意思呢？ 竞猜就是猜一段谜语了。就是我说一个谜面，你们来猜谜底。首先我来搞。注意听啊！ 你搞搞。 说远桥是一条狗狗， 狗狗； 近桥是一条狗狗，打它也不走嘞，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哎呀，这个是好奇怪，好奇怪的。 那是为什么嘞？ 原来它是一条死狗狗。哎呀，我猜到了！哇塞，耶！ 你这什么玩意儿？这 新颖啊， 新颖是新颖了。相声讲究口齿清楚，就您这口齿还说相声呢？你要这么说还不如唱呢，唱都比您说这个清楚。 唱，听你的， 唱。还是 来来来来来来，合作一下啊！注意啊，开始了啊！哟哟 ，Come on baby go， 有一个谜语它难以琢磨。哟哟，远处一看，它是一条狗； 近处一看，也是一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原来 哟哟 是死狗 ，Come on baby go， 乱七八糟的， 多好啊， 多好，非常好，你把这歌都糟去了。再说了，你这个相声当中加唱这个形式已经过时了， 哦，就是 不行， 不流行了， 不流行了。 哦，你换那什么现在形式观众喜欢流行啊？ 哎，魔术 加进来， 猜谜语里加魔术， 你那多好啊！不单是要加魔术，而且还得加杂技。 杂技 魔术杂技不分家呀， 这倒是。 过去那个杂技演员演咱们那个民族传统杂技 啊， 他上舞台的那个感觉啊，挺胸别动哦，亮相会吗？ 哎，这我有印象， 加进来、一起来，咱们俩给大家表演这段魔术杂技相声猜谜语。你从那边上台，我从这边上来。 这比说话 死狗啊！ 我站在我在底下，你上头弄这么一个， 观众效果最重要，你管那个呢？是不是？ 说好， 对， 这哑剧演的不错。 哎，什么什么哑剧？这是相声。 相声，你有语言吗？就相声，啊？ 哦， 我看你这是吃饱了撑的，胡编乱造，知道吗？ 你别急呀、你别急， 相声的特点。 你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别急，别急，别急，别急。你，我刚才给你出这些主意，你不满意？ 满意不了， 没关系。接下来我使使劲， 你要干嘛？ 不是，我再给你出点馊主意嘛？ 啊， 不是，我给你出点好主意。这回呢，我给你策划一个，这段哈，死狗这段集，音乐、舞蹈、魔术、说唱为一体，全方位包装的这么一个新的猜谜语，大家爱看，你火了。 又拿老歌套 老歌，你分谁的老歌啊？ 谁呀、 咱们找一国际巨星的老歌。 谁？ 杰克逊。 杰克逊。 哎，你把杰克逊请上来，站这儿跟你说一段猜谜语，你说你会怎么着？ 我火了呀。 还是啊，你把他请来呀、是不是？把他请来、怎么样？咱们来一段。 好， 你会跳舞吗？ 我倒是会两下霹雳。 你跳两下，我看看 这个。 你看挺胖，还有点意思啊。 好，够了， 这就够了，够了，记住啊。待会儿我怎么跳，你怎么跳？我怎么唱，你怎么唱？配合我， 行， 好不好？ 好， 来来，道具，给我们点道具，那个帽子，好， 怎么还有帽子呀？ 杰克逊呐、 哦， 是不是？你戴上帽子，你就杰克逊。你看潘文一张，杰克逊，你不戴帽子，你哪像杰克逊啊？是不是？你跟着杰克逊唱嘛， 好 吧， 好， 开始啊。还有那个音响师，我们需要点音乐 ，music， 就怕听这句。 死狗，为什么他会是？